一般我们把它叫做物质方面或者叫金钱方面的奖励，有奖金的这个奖励 cash prizes。 相反它不要钱 instead 标好相反。那么它在作为副词使用时呢，往往和介词 of 可以搭配使用，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相当于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没有做某事。相反这个前三名呀，这个在任何比赛中的前三名都会获到金银铜牌，有时这个 medals 甚至在国外都不用出现，直接用 gold silver bronze 就可以表示金银铜了。 奥林匹克运动历史发展悠久，接下来我们有看到 Nobody knows exactly when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The records show that they took place as long ago as 776 BC. The Greek Games were stopped after they had been held for over 1,000 years.However, in 1896, a Frenchman started the games again in Athens.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re similar to those held in ancient Greece, although new events have been included. Perhaps the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is that women are now allowed to compete. In fact, the events for women are now very popular.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Nobody knows exactly. 第一个，刚一开始就出现了固定的句型结构。Know something exactly. 汉语要理解为确切的知道。没有人确切的知道首届奥运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大家注意 ,when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were held, 这是一个宾语从句。宾语从句尽管它的引导词是 when, 但是我们不要按这个疑问句的句型结构去处理它，而要转为陈述句。The records show that,又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大家记好 The records show that 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呢，我们往往要把它翻译为句文字记载。 The records show that 句文字记载，句文字记载呢，奥运会 took place 我也不希望大家把它翻译成这个发生啊。其实 take place 在英语中呢，除了表示发生之外，可以表示举行、举办、出现，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但是大家要切记的一点是 take place 只能用主动，没有被动，因为它是不可不及物动词。好了，奥运会出现呢 as long ago as 776 years BC。好，今天我们讲课的重点呢，其实应该是这个一般这个同级比较的特殊使用，这个 as long ago as 我们能不能翻译成和什么什么的一样久远，和什么什么一样早呢，一样长呢，我们不能这样翻译。这个 as long ago as 汉语要译作早在，这是大家今天学习的重点。 as long ago as 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副词状语，表示早在什么什么时候。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了还有很多固定的用法，比如说 as many as 也不要翻译成和什么什么一样多，而要译作多达。 as young as 要译作年仅， as old as 要译作多大岁数的高龄，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里呢要译作早在公元前776年奥运会就已经举办了。那么希腊奥运会呢曾经有过一段终止的时间 stopped after they had been held for over 1,000 years， 在奥运会举办了1000多年之后呢，希腊的奥运会呢停止了1000多年的时间。 However in 1896， however 注意放在句首时往往它表示的是 nevertheless， 放在句首也好还是放在句中也好都要用逗号隔开表示转折。然而在1896年，大家记好这个固定的年份，1896年是现代奥运会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第一次出现，也是奥运会复兴的年代。 A Frenchman started the games again in Athens， 有一个法国人呢在希腊的雅典 start something again 表示重新开启，重新发动，重新召开了奥运会。那么现代奥运会呢 are similar to those held in ancient Greece， 刚才我们在生词表里学到了 be similar to， 和什么什么是一致的相似的。现代奥运会呢和古代奥运会几乎是相似的，尽管 new events have been included， 尽管新的比赛项目被 included， 这里的 included 大家应该理解为 added 添加，倒不一定翻译成包含了 added 添加。 Perhaps the one important difference is that， 或许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注意 that 此时引导的从句是表语从句。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 women are now allowed to compete， 在现代奥运会中，女性被允许参加比赛 ，be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就相当于 be permitted to do something， 被允许做某事，被允许参加竞赛了。那么在古代奥运会呢，女性是不能参加比赛的，为什么呢？因为古希腊时期啊，这个奥运会这个男性比赛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所以不允许女性去参赛。现代奥运会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女性的这个厚积薄发力比男性还要大啊，而且我们国家获金牌银牌铜牌的女性还是居多的。 嗯，其实这也充分地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公平与公正这样一个精神。 好了，我们接着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allow 是允许，那么它变作名词之后呢，要变作 allowance A-N-C-E 或者是 E-N-C-E 结尾，这个我们就不要翻译成允许了，而要译作津贴，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额外的钱津贴。 In fact, the events for women are now very popular. 事实上呀，为女性所准备的这个体育项目呢，现在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很流行的。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啊，在这个非正规文体中，我们说这个事实上可以用 in fact， 那么在正规文体中呢就不能这样用了。尤其是今天上午讲到高级英语时呢，我给学生讲到了，在正规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文献的写作中，我们要采用 the truth is that 标语从句表示事实上。 参加奥运会呢，不仅仅是运动员本人的荣耀，同时呢，也是国家的荣耀。At the Games, all the athletes feel honored to represent their countries. They know the friendship they form with other athletes will help to promote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among nations. This is the major purpose of the Olympic Games. 好了At the games， 这个我们把它理解为在比赛中。在比赛时呀，所有的运动员，下面一个固定的短语出现了， feel honored to do something， 表示做某事是无上的荣耀，无上的光荣，代表自己的国家是无限的光荣，无限的荣耀。注意动词 represent， 代表相当于 stand for。 当然 represent 可以变作名词 representation 加 ation A-T-I-O-N Representation， 当然它还有一个具体的名词 Representative 加 I-V-E， 就是某个人作为代表。其实在国外啊，这个 Representatives 这个代表有的时候呢，它还可以是代表政府。你比如说这个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这就是美国国会的众议院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好了，这个所有的运动员呢，他们都知道 the friendship they form with one athletes will help to what 所有的运动员呢，他们都知道他们所结成的友谊 the friendship 后面带了一个定语从句 they form with other athletes， 在 they 和 friendship 之间呢，省略了定语从句的关联引导词 that。 Form the friendship with somebody， 刚才生词表里我们学到了与某人结成了友谊，变成了朋友，他们和其他运动员之间呢结成了友谊伙伴关系，这就有助于 help to do something。 大家注意啊，在英语中呢，我们往往这个用 help 直接加动词不定式做宾语呢，表示有助于做某事。我们既可以说 help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采用 help do something， 都有助于呢来促进更好的理解与友谊国与国之间。所以说奥运会呢，它是一个促进友谊促进发展的大会，这恐怕就是奥运会的主要原因。 Major 在这里表示主要的，作为形容词，当然它做名词时也可以表示一个人的专业啊，当然也可以做动词，做动词使用时呢 Major in 加上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可以了。所以说呀，促进发展友谊和平，这是奥运会的主要目的。 奥林匹克精神强调对文化差异的容忍和理解，也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同时呢，奥林匹克精神还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正如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所说，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我们也希望在人类世界当中，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发扬光大。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 Okay, see you next time, everybody.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300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22课，在照相器材商店。 Heute haben wir Lektion 22 im Fotogeschäft.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复习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课里，我们学习了怎样买衣服，请您听一听这个对话。Kann ich Ihnen helfen? Ja, ich suche eine Jacke. Welche Größe haben Sie? Ich schätze die Größe auf 46. Welche Farbe möchten Sie? Blau.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Kann ich Ihnen helfen? Ja, ich suche eine Jacke. Welche Größe haben Sie? Ich schätze die Größe auf 46. Welche Farbe möchten Sie? Blau. 今天我们学习的话题是冲洗胶卷和修理照相机。要冲洗一个胶卷，用这个句型。 Ich habe hier einen Film zum entwickeln. 我要冲洗一个胶卷。 Ich habe hier einen Film zum entwickeln. Ich habe hier einen Film zum entwickeln. 句子里的 Film 是个阳性名词 ，der Film 在这里是胶卷的意思。冲洗胶卷时，营业员会问您是不是要扩印。 Sollen wir gleich Vergrößerungen anfertigen? 需要同时扩印吗 ？Sollen wir gleich Vergrößerungen anfertigen? Sollen wir gleich Vergrößerungen anfertigen? 如果需要扩印，营业员还会问您。 Welches Format möchten Sie? 您要哪种尺寸的 ？Welches Format möchten Sie?Welches Format möchten Sie? 您要哪种尺寸的？这句话还可以用我们学过的一个句型说。 Welche Größe möchten Sie? Welche Größe möchten Sie? 要6×9的。 Ich möchte 6×9. Ich möchte 6×9. 然后就是要选择要布纹纸还是光纸。 Möchten Sie matt oder glanz? 您要布纹纸还是光纸 ？Möchten Sie matt oder Glanz? Möchten Sie matt oder Glanz? 这时可以简单回答，比如您要光纸的 ，Glanz, Glanz。 您要是要布纹纸的呢 ？Matt, Matt。 冲洗照片后，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取照片。照片德语的说法是 das Foto， 复数是 die Fotos。 Wann kann ich die Fotos abholen? 什么时候可以取照片 ？Wann kann ich die Fotos abholen? Wann kann ich die Fotos abholen? 要是三天后取照片呢 ？Kommen Sie in 3 Tagen vorbei. 请您三天后来吧。 Kommen Sie in 3 Tagen vorbei. Kommen Sie in 3 Tagen vorbei. 三天后德语的说法是 in 3 Tagen。两天后呢？ In 2 Tagen. In 2 Tagen. 4天后呢 ?In 4 Tagen. In 4 Tagen. 下面我们听一个对话。Guten Tag. Ich habe hier 2 Filme zum entwickeln. Sollen wir gleich Vergrößerungen anfertigen? Ja. Welches Format wollen Sie bitte? Ich will 6×9. Möchten Sie matt?Oder Glanz? Glanz, bitte. Bitte schreiben Sie hier Ihren Namen und Ihre Adresse. Wann kann ich die Fotos abholen? Kommen Sie bitte in 3 Tagen vorbei. 对话里有这样一句话， Bitte schreiben Sie hier Ihren Namen und Ihre Adresse. Ihren Namen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您的名字。Ihre Adresse 是您的地址。整句话的意思是，请在这里写上您的名字和地址。先读一读地址这个词。 Ihre Adresse. Ihre Adresse. 我们再读一读这句话。 Bitte schreiben Sie hier Ihren Namen und Ihre Adresse. Bitte schreiben Sie hier Ihren Namen und Ihre Adresse.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Guten Tag. Ich habe hier zwei Filme zum Entwickeln. Sollen wir gleich Vergrößerungen anfertigen? Ja. Welches Format wollen Sie bitte? Ich will 6x9. Möchten Sie matt oder Glanz? Glanz, bitte. Bitte schreiben Sie hier Ihren Namen und Ihre Adresse. Wann kann ich die Fotos abholen? Kommen Sie bitte in 3 Tagen vorbei. 你要买胶卷，要让营业员拿两个胶卷，怎么说呢？ Bitte geben Sie mir noch 2 neue Filme. 请您给我拿两个胶卷。 Bitte geben Sie mir noch 2 neue Filme. Bitte geben Sie mir noch 2 neue Filme. 如果照相机出了问题，可以在照相器材商店修理。请听下面的句子。 Können Sie einmal meinen Fotoapparat nachsehen? 您能检查一下我的照相机吗？ Können Sie einmal meinen Fotoapparat nachsehen? Können Sie einmal meinen Fotoapparat nachsehen? 比如您相机的问题是快门锁住了。 Der Auslöser ist blockiert. 快门锁住了。 Der Auslöser ist blockiert. Der Auslöser ist blockiert. 我们把刚学的句子再读一读。 Können Sie einmal meinen Fotoapparat nachsehen? Können Sie einmal meinen Fotoapparat nachsehen? Der Auslöser ist blockiert. Der Auslöser ist blockiert. 下面请您再听一个对话。 Bitte geben Sie mir noch 2 neue Filme. Farbfilme? Einen Farbfilm und einen Schwarz-Weiß-Film. Nehmen Sie Agfa oder Kodak? Agfa, bitte. 对话里的 Farbfilm 是彩色胶卷。Der Farbfilm. Schwarz-Weiß-Film 是黑白胶卷。Der Schwarz-Weiß-Film. 我们读一读这两个单词。 Der Farbfilm.Der Farbfilm, der Schwarz-Weiß-Film, der Schwarz-Weiß-Film. 对话里的 Agfa 是阿克法牌胶卷， Kodak 是柯达牌胶卷。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Bitte geben Sie mir noch 2 neue Filme. Farbfilme? Einen Farbfilm und einen Schwarz-Weiß-Film. Nehmen Sie Agfa oder Kodak? Agfa, bitt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You made